My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 MyRadio 青年辩论节目如喜好辩哉。我们的主持人 Fiona， 今集的辩题是香港政府应推行直接民主。根据历史的记载，古希腊的雅典就是实行直接民主的著名典范。当时每年都会有至少40次的公民大会，而每一次的大会都会有至少6000人参与。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天生就是政治的动物，其实所描绘的就是这种直接民主的运作。而所谓的直接民主，其实就是说在一个社会里面，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利去自己直接去参与政策的制定，而不需要透过任何的代表来行使权利。背后的理念就是觉得相信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平等的能力和平等的政治权利。在直接民主底下，公民就是一个地方的主人，公民是有权透过直接选举、公投、听证等等的方式来去讨论和决定一个地方的公共政策。而选举式的民主代议政制的弊病亦都日益暴露，例如议席的垄断，又或者是议员质素参差等等的问题，亦都在香港渐渐浮现。而香港自开埠以来，其实一直都是实施代议政制，亦都是属于间接民主的一种。在香港这种精英主义的影响底下，很多的大众市民都会觉得政治和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有一定的距离。有些人都觉得政府的施政都是未必是以民为本的。以瑞士为例，瑞士就是一个实施直接民主制度的国家。瑞士公民是可以直接提出新的法案，又或者是修改甚至乎是取消旧有的法案。而当联署的人数达到80000人那么多的时候，更加是可以要求提出全面修改宪法。反观香港，我们就连公投法都没有。7年前有5位立法会议员提出这个辞职公投，结果市民反应冷淡，最后运动是失败收场的。究竟香港适不适合，又或者应不应该推行直接民主呢？定是香港市民甘于现状，觉得其实根本不需要亲身讨论，不需要亲身参与这个社会的政治决策呢？今集我们有请两位辩者为我们探讨一下，他们分别就是正方的 Alan 以及反方的 Matthew。 我们现在首先有请正方的 Alan 为我们探讨一下。 在电脑旁边的观众，你有没有试过在投票之前感觉到很愤怒？因为这么多的候选人，你觉得他们都是代表不到你的，就算选上去之后也都不会做到你期望的事。你有没有试过在投票之后觉得很绝望？因为议员真的选了出来，原来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议席，并不是为了香港的福祉。如果你都有这样的感受的话，我在这里给你一个方案，你直接民主。先不要说直接民主在政制上的好处，单单是这样说，直接民主可以拿回香港民族的尊严。为什么这样说？香港被人殖民太久了，自从开埠以来，香港的命运是由哪个人决定的？是由英国人决定，由中国人去决定。这么多年来，香港的人是没有真正面对过自己的命运，没有承担过选择的责任，也都没有享受过自由。这么多年来，香港人只是生活过，没有存在过。不用相信我刚才说的话，也都不用相信所谓的政客，也都不要相信任何人。相信谁？相信你自己。用直接民主的政制，用你自己一票为你自己去发声，用你的选票直接影响和选择香港的命运。 在我们讨论关于这个议题之前，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为之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就是每一样东西由选民自己一人一票地投出来， 無論是對一個議案、對一些社會的政策，所有的事都要由選民一人一票投出來。今次題目我們講到香港應不應該推行直接民主，如果你現在問我，我會將這條題目定在2047年之前。我們有這個時間，我們可以見到香港人其實在現在這個政治狀況下面，其實他們是一個很非常之有無力感，甚至乎他們根本就不願意參與關於政治上面的問題。剛才主持講到說人類本來就是政治的動物，那可能香港人根本就不是人類呢？香港人沒有心去理會政治，他們是什麼的動物？他們是一個經濟動物。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做出來的這個行為不能夠達到香港在民主在社會上的一個進步的話，其實我們是不應該推行。我們講到直接民主的而且確它是最民主的方法，但是究竟它是不是真的那麼有效率，又是不是真的那麼能夠為我們香港社會帶來一個進步呢？在這方面我是非常之存疑，亦都不能夠直接證明到直接民主可以為我們香港帶來任何關於尊嚴上的問題。一個尊嚴是應該關於我們個社會的發展是不是文明，我們究竟能不能夠在經濟上面有所成果，這個才是跟香港民族一個尊嚴上面是一個直接的掛鈎。要推行直接民主必須要有一個願意活躍參與政治的群眾，但是可以很明顯見到的是香港在現在這個情況下面完全缺乏。2012年電子公投，當時香港人大約有20萬的選民去參與這次電子公投，但是入面大部分的人投出來的都是選了梁振英。我們可以見到就算有直接民主，香港人都只是會走去錯誤的一個方向。另外一方面，我們見到香港過去就在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只有 58%， 即是說還有 42% 的人是完全不願意去投票。在現在香港的政治氣壓這麼低迷的時候，我們更加不可以相信香港人在未來如果讓他一人一票去投票的話能夠做到什麼的建樹出來。所以香港無論你縱觀他的社會環境或是他們自己本身的民族性，他們都是一個不適合推行直接民主的地方。在現在這一刻，我們推行間接民主接近20年，但是香港人對政治的了解甚至乎他們願意參政的意願只是不斷每況愈下。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連間接民主都未做好，我絕對 不希望香港推行直接民主，與其固步自封，好過令香港走去一個錯誤的道路。 好，那第一步先，因為我聽剛才你的開場白，我已經理解錯了你的意思，所以我就問一問先，釐清一些東西。所以你的觀點主要就是認為，因為大部分的香港人呢都是戇鳩的，我同意的，但是那呢，所以他們就沒有資格有民主，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我這樣理解對不對？ 間接民主是可以存在，但是當我們現在連間接民主都未做得好的時候，你就已經給一個禁民主的直接民主，它只是會為社會帶來一個退步。 所以你的觀點就是說，因為香港人做不到間接民主，所以我們就不應該再尋求進步的可能性了。 未學行先學走，只是會帶來退步。 但是我們學了行20年了， 都未識行， 都未識行， 仲要佢跑， 所以 仲更加危險， 就係、是、要做嘢。好，第一樣嘢啦，我又解釋翻啱你講話香港人蠢，大部分我唔好話全部，大部分香港人都係唔係政治動物，佢哋冇呢個動力去選擇或者係參與喺政治上面，啱嘅。而你認為係一個民族性係天生嘅。好啦，如果我而家開始咁樣講，香港人天生就係冇資格享受民主噶啦，咁不如大家開始就唔好用間接民主添啦，直接獨裁咯。咁樣講合唔合理？你講先。 間接民主的存在其實不單止是要來給市民表達意願，另一方面也是協助這個社會的運作。如果我們連間接民主都要由個社會到移除的話，香港社會絕對不能夠穩定。所以間接民主的存在意義其實不是完完全全只是為了給市民去表達他的意見，同時間也是一個用來維持社會穩定和追求經濟發展的一個方法。我剛才講到， 現在香港經濟發展你覺得很蓬勃嗎？ 香港現在的經濟發展其實蓬勃的我們由這麼多年 幫大陸走資都很蓬勃，這個真的 香港是沒有辦法跟大陸斷割除任何經濟上面的東西。如果在走資上面你講緊的，我們講緊關於政治，講緊關於香港的發展，如果透過幫他們走資而我們有利益的話，政治就是一盤的盤算，所以沒問題，是的，會離題。 好，第二件事，剛剛說香港人這麼蠢，其實是有原因的。我 不會說完全排除是基因或者是遺傳的問題，可能民族性是可能有五成是有問題，但還有五成呢，是就是因為他們習慣了間接民主的政制。每一個香港人學你所說，可能有一半已經天生是一種農民的心態，就望著只有明君有皇帝出來就 OK 了，所以他們就習慣了只要我投了票，那我就已經完成了我的政治責任咯，責任就交給推上去的人了，就算有什麼問題我屌上面那條友那就 OK 了，錯永遠不在我，所以我不需要也都沒有動力去關注政制的發展，也都不需要去思考一些這麼深奧的問題。所以結合剛才我講的，就是說間接民主正正是至少一半、啊、至少一半是令到香港人不去主動參與或者是選擇民主或者是參與政制的發展或者政治決定裡 面。我想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你忽略了在推行直接民主的時候、嗯、其實不等於香港市民願意去學習，這個就是關於我剛才講的民族性問題。民族性我不是講緊佢嗰個天生的基因，代表邊個優生邊個差，我唔係講呢樣嘢。民族性是關乎嗰個地方本身，譬如我哋香港大部分都是華人 ，OK？ 華人本嚟嗰個教育就已經是比較多是服從權威，考慮集體主義多於個人主義。在一個咁樣嘅社會環境下面去成長的人，你俾一個票叫佢去投票都好，其實佢未必願意去做呢一樣嘢。我哋可以見到嘅係，依家香港一個出現咗乜嘢嘅情況，就係有票佢都唔去投。間接民主需要投票嘅次數比直接民主少得多。你睇瑞士一年最少四次嘅，佢啲人，香港人你叫佢每年有四個選舉，每樣嘢都要佢投票，佢話你唔好搞咁多。 如果每一樣嘢都係幫香港人解釋咗先，覺得佢哋唔會投嘅，我哋係冇論任何嘅進步都 做唔到嘅。但係你仍然未能夠去論述到一樣嘢，就係話直接民主嘅推行係有助教育香港民主。 我而家就開始論述 啦。係啦，未見到呢、這個。關係喺呢度， 我可以論述先好。咁第一樣嘢，啱啱講，其實你都係承認咧，間接民主咧最少啊都會令到啲人可能主動啲投票。咁咧同時又覺得直接民主咧就冇呢個理據去證明到啊，令到逼到香港人願意。咁我而家解釋俾你聽啦，正正就係因為間接民主，你啱啱講過，佢哋覺得自己冇需要繼續去關注呢樣嘢啦，所以你唔投。如果假設有一日，因為我哋今日講呢個辯題冇時間性嘅，只係應唔應該啫。如果有一日香港係直接推行，不要說全面，最少一半，參考瑞士的方法，一半是直接民主的話，人民就會發覺撲街啊！今次我不撚投票，我不去思考先去投票的話，第時的責任是我孭的，公民的責任就會出翻嚟。而家我哋投票咧，譬如如果我問我屋企人，佢哋投票唔覺得是公民責任嚟，投票不係即係細個教。 我諗我頭先你， 所以係你講 。我諗頭先你聽漏咗，我自己在討論呢個問題上面，其實是有一個時間性。2047年之前 啊， 2047之後究竟香港係點？其實你呢、這個真係吹水嘅。你講到好遠，100年之後，咁香港到時候乜都得噶啦。咁我哋一定要有一個時間性。我定咗好簡單，就2047。點解要討論2047之前？就是、因為我驚2047之後已經唔會再有香港人。以而家嗰個侵入去嘅嗰個情況，咁所以我諗最好就即係討論翻而家呢個情況。 好，所以 香港嘅問題係乜嘢嘅？你乜嘅情況咧？佢連教育上面連民主佢都唔教嘅，投票都唔肯投嘅。我哋香港推行民主，其實由英國佬年代開始到依家超過20年。間接民主需要用他們時間、心力更加少、更加便捷的方法，他都不用的時候，你要強行推行直接民主，要他做更加多的事。 為什麼你永遠都是重複，就是說因為他們做不到，因為他們做不到，因為要做很多事才做到，就停所有事了，這樣是永遠都不會進步。 我 們說真的，因為香港形式之前可能已經沒有香港人存在， 是啊， 就是正正這麼迫切的時間，就是現在這一刻我們要必須盡快令到香港人知道所謂民主是什麼，是民眾做主人，人民是最大的， 是啊、 要令到佢哋逼令佢哋知道，就算你话好，我当有时间性，变题冇时间性，唔紧要，我惊讨论唔到。当有时间性，正正因为咁迫切嘅时间，如果你唔尽快进行教育嘅工作，如果你唔尽快俾人民知道，原来佢哋系有权去选择，系直接去影响到呢个社群或者香港嘅命运，你话坐视不理，继续你呢个间接民主行落去，你觉得香港行路会点？我哋而家睇到嘅情况， 我谂我哋要搞清楚一样嘢之后，先至可以再去讨论嘅就系、是、直接民主存在嘅目的，唔系要起一个教育嘅作用。我哋要讨论嘅系关于直接民主能唔能够为我哋带嚟一个好嘅政策，带领香港前进。呢因为呢个系一个手段去达到某一个目的，而呢个目的唔系我嚟做一个教育意义。教育嘅我哋应该讨论关于香港应否推行直接民主教育，就唔系推行直接民主。我哋推行直接民主嘅话， 我哋需要考慮嘅就係呢個直接民主一旦推行嘅話，我哋喺政策上面、政制上面，我哋香港日後喺其他問題上面嗰、那個發展會係點，而唔係為香港點樣去教育呢班人而去推行呢個政治 民 直接民主。 打機咁樣咧，有把劍，把劍淨係可以物理攻擊就冇。 唔係，你聽有人先。 唔係嘅喎， 唔係咁啦，當然唔係咁啦。但係直接民主推行嘅目的。其中一部分是用嚟做教育，呢個是我認同的嘢嚟嘅。咁但是你記住一樣嘢，直接民主最重要的樣嘢係唔係用嚟教育佢哋啊嘛，而是為我哋社會制定一啲政策啊嘛。當我哋見到而家有咁多嘅困難、咁多嘅問題嘅時候，直接民主仲去推行就出事咯。 好啦好啦，兩位咧都辯論得非常之激烈啊！但係咧，我哋而家要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如喜好辯再。